公休日，而且是利用时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那夏季呢会晚关门1个小时左右，那入场费是成年人为1000韩币左右，也没多少钱哈。 对， 咱们国内就5-6块左右， 是， 所以没有太大的负担。 对，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没错。 那一般呢，我们去这个参观伟人的故居哈，自然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位伟人，对吧？ 没错。 其实如果大家在毫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呢，这样去这样的地方去参观，可能这个旅行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收获不是很多。 对啊，最后可能就光剩下几张照片了。 是的。 对吧？啊，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诗人堂怎么样？ 好啊。那如果能事先学习一下的话，肯定会有很多收获的哈。那其实提到利古利尔先生呢，就不能不提及他的母亲诗人堂了。 对， 其实诗人堂在当时呢，对于写诗、作诗，还有写文章，还有绘画方面，都是相当具有才华的。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性艺术家了。那同时在家庭，诗人堂也是承担着妻子和孩子母亲的角色哈。所以在韩国通常在形容能把自己的事业和家庭都能顾全的女性呢，都会比喻成诗人堂，对，都会称称赞她 榜样是吧？ 没错，称赞她像诗人堂一样的女性哈。那因为诗人堂真的可以堪称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家优秀女性的典型人物了。 那丽华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位贤妻良母。 当然了，对。 真的吗？ 望尘莫及的感觉，追不上了。 也就是说，可能丽华以后如果有了家庭的话，你可能会这种像诗人堂一样， 对， 回归家庭。 没错，事业家庭两不误 啊。那你就是新时代的女性了。 是的，是的。 因为可能在过去年代呢，人们认为，包括韩国的20年前吧，大家都可能觉得女的结婚了，那就不要工作了。 没错， 对吧？但是现在好像女的不是这样的一个观 点。没错，因为最近很少能听到这个贤妻良母这个词汇了。对，连这个词汇都很少能到听到了。 对， 可能是因为在时代的在发生变化啊，那进入社会学习和工作的女性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加。 没错， 那所以可能是女性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吧。以前如果说女性是主要是负责家务照顾孩子的话，但最近好像整体氛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对， 可能男女也强调平等啊， 是 等等一些东西了。对， 我听说现在这个育儿假期，男的也开始休了。 对，特别好。 而且我看到一个数据说，韩国的男性的申请育儿假期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比例是上升的。 对。 但是女性呢，申请育儿假期的比例是下降的 。 也就是说，自己的老公开始申请假期了。 哦。 所以呢，他就不申请了。 对，我最近常听到那个主夫这个词 啊， 不是主妇。 我估计现在的韩国的男性朋友呢，也是希望在家里当2天主妇。 没错。 毕竟这个在公司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吧， 我觉得。 好的，不管怎么样呢，过去的确是以这种，你家务打点的好不好，用这个来评判女性。 没错。 那刚刚咱们也提到了这个纸币上的一些人物，对吧？其实我们一直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绅士人堂，他也是钱币上的人物呢。 没错。那绅士人堂呢，作为女性是第一个被这个印在韩国这个纸币上的人物了。 是的。 那因为绅士人堂至今都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她的教育子女的一个方式哈。那证明了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母亲，因为她虽然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但绝对不会强逼着子女做这个或者去做那个。那就像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基本是一些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嘛，但当时她的方式是鼓励让子女寻找自己的才能，而且作为母亲也是一直钻研于写作和绘画等等一些方面的事情上，让孩子能够间接的学习母亲。 对，可能也是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没错，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对，我觉得虽然绅士人堂呢，她是生活在古代的一位女性，但是如果在现代的话呢，她的这一套教育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 没错， 可能也是正是得益于母亲的这样的教导啊，几个孩子其实都成为了优秀的人才，对吧？ 不仅是利古里尔先生，那他的大女儿绅士人堂的大女儿是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那小儿子呢是玄鹤琴和书法的一些大师哈。那大儿子在41岁那年是明灯科第，那然后三儿子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成了非常优秀的学者和政治家嘛。 对，利古里尔先生我们就不用提了， 对 吧？因为我们本期的这个主角之一就是他，对吧？绅士堂真的是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那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这种德才兼备的伟人。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里尔先生的这个生平。 好吧。那作为朝鲜中期的文臣和学者的利古里尔先生呢，是他在13岁的那年就通过了这个进士试，让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哈。因为听说这个进士试呢是检测应考人

我突然间感觉是不是要到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吃了哈、啊。我们来到这里呢，这附近肯定也有一些美食吧，我听说在这个附近有一家这个韩牛， 没错没错没错 韩牛大家知道吗？可能来过韩国朋友知道，韩牛在韩国应该是数一数二贵的这个食材。 对 对 对，这附近呢，大概离这儿这个紫云书院是3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韩牛村。 哦， 对，所以在这里能够提供非常非常新鲜的韩牛，大家可以在这里品尝到价格相对比较低廉，但肉质非常新鲜的对韩牛。 对，一般这样的韩牛村呢，都会为我们提供这种物美价廉的食品， 没错， 对吧？如果您是跟团去的话呢，估计旅行团会带你来这样的， 是的是的。 当然自由行的话那就更自由了，对吧？你可以在这里散散步，休息休息， 没错， 肚子饿了以后呢就来到这里大吃一顿， 没错， 韩牛很贵的 对，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紫云书院啊、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可能也是让您觉得哎，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您也想来玩一玩了呢？ 没错， 丽华平时喜欢去这样的地方？ 我还行，平时是喜欢去的，但一般和父母喜欢去这样的地方，和朋友一般都会去别的类型的地方 的，后面就比较爽了 好吧 等下次介绍别的类型的时候 OK 丽华再可以在我们聊一聊，是不是？ 没问题。 好的，那我们的紫云书院的这一期节目呢就是这些了，那我们在下一期呢会带您到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动感的地方，我们去到的是美沙里静挺公园，也请您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好的，那在这里呢我和丽华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 这么快吗？ 是的不舍得吗 不舍得。 好的，那我们下期就准备更好的内容怎么样？ 好吧。 那各位听众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바보같이아쉬운마음노래가하늘을닿기를눈물속에밤새운내기도가마음에닿기를어렸어내가이럴줄은몰랐어당연한거라그때생각했었어내게남겨준미소가아직도이가슴속에남아있어솔직히난아직은받는사람이필요한거봐홀로나면시간이길어질수록두렵고그래이때가그립고너무보고싶고그래 I miss you so much 이제서야느껴우리공간바다처럼넓은창고라고그안에서하루종일헤매도혼자느끼는외로움마저유일한너의흔적이라고억지로눈감은채견디고있어오늘도 I miss you so much 이제서야느껴우리공간처럼예쁜꽃이라고네앞에다시서고싶어 yeah 그시절보다더멋진모습을하고네앞에나타나고싶어 yeah 익숙했던시간들을손끝으로그려돌지않는시계처럼제자리서울어환상이던너설사같은너아름다운너를맘껏하나보고싶어꼭다시보고싶어Beautiful, beautiful 어디선가울고있진않을까떠나지마가지마사랑한다거짓말어떤말이든그러니까好了，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